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60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巧辩品第68之一。儿时巨寿善现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巧辩力者，发菩提心，已经几时？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发菩提心，已经无数百千俱之诺由他劫。巨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巧辩力者，已曾亲近供养几佛？报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已曾亲近供养净伽沙等诸佛。巨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巧辩力者，已知何等殊胜善根？报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发心以来，无有不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所引善根而不圆满，精勤修学，由此因缘成就如是巧方便力。巨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巧辩力者，甚为稀有。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是菩萨摩诃萨甚为稀有。善现当知，如日月轮周行照处四大洲界所诸事业，其中所有若情非情，随彼光明势力而转，各成几世，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多照处于五波罗蜜多作诸事业，不施等五波罗蜜多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势力而转，各成几世。善现当知，如转轮王若无七宝，不名轮王；要有七宝，乃名轮王。布施等五波罗蜜多亦复如是，若离般若波罗蜜多，不得名为波罗蜜多；不离般若波罗蜜多，乃得名为波罗蜜多。善现当知，如有女人端严巨富，若无强夫所守护者，亦为恶人之所凌辱；若有强夫所守护者，不为恶人之所凌辱。布施等五波罗蜜多亦复如是，若无般若波罗蜜多力所摄护，亦为天魔及彼眷属之所拘坏；若有般若波罗蜜多力所摄护，一切天魔及彼眷属不能拘坏。善现当知，如勇军将妙贤兵法，善备种种坚固铠仗，邻国怨敌所不能害，布施等五波罗蜜多亦复如是， 不离般若波罗蜜多，天魔眷属，增上慢人，乃至菩萨、旃陀罗等，皆不能坏。善现当知，如展不周、诸小王等，随时朝事，转轮圣王，依彼轮王，得至圣处。布施等五波罗蜜多亦复如是，随住般若波罗蜜多，由彼势力所引导故，即能证得一切之智。善现当知，如展不周、东方诸水，无不皆去，净且大河，随净且河流入大海。布施等五波罗蜜多亦复如是，无不皆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之所摄引，乃能证得一切之智。善现当知，如人右手能做众事，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引一切殊胜善法。善现当知，如人左手所作不变，如是前五波罗蜜多不能引生诸圣善法。善现当知，譬如众流，随其大小，若入大海，同得贤明。如是前五波罗蜜多，要入般若波罗蜜多，乃得名为能到彼岸。善现当知，如转轮王，欲有所去，四君导从，轮宝居先，王及四君念欲饮食，轮即为助，即饮食已，王念欲行，轮即前去，起轮去助，随王意欲，至所去方不复前去。如是前五波罗蜜多与诸善法，欲去无上正等菩提，要因般若波罗蜜多以为前导，禁止俱随，不相舍离。若至无上正等菩提，更不前进。善现当知，如转轮王，欲有所至，四君七宝前后导从，而时轮宝虽最居先，而不分别前后之相。如是前五波罗蜜多与诸善法，欲去无上正等菩提，必以般若波罗蜜多为其前导。然此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与前五波罗蜜多最为前导，彼随从我。布施等五波罗蜜多不作是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居我等先，我随彼故。随者何？如是六种波罗蜜多，即一切法自性皆顿，无所能为，无有主宰，虚妄不实，空无所有，不自在相。譬如阳焰、光影、水月、幻视、梦等，其中都无分别作用真实自体。儿时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自性皆空，无实相用，诸菩萨摩诃萨云何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求证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于此六种波罗蜜多正修行时，常作是念：世间有情，心恒颠倒，沉溺生死，不能自脱， 我若不修，巧辩胜行，不能拔济彼生死苦。我当为彼诸有情类，勤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巧辩胜行，去证无上正等菩提，脱诸有情生死大苦。是菩萨摩诃萨作此念已，为诸有情舍施内外一切所有。既舍施已，复作是念：我于内外都无所舍。所以者何？此内外物空无自性，不可施舍，非为属我。是菩萨摩诃萨由此观察修行布施波罗蜜多，即得圆满，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为脱有情生死苦故，终不犯戒。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常作此念：我为解脱一切有情生死苦故，求去无上正等菩提，决定不应断众生命乃至邪见，以定不应求妙欲境，求天富乐，求做地士魔凡王等，以定不应求声闻地或独觉地为自解脱。是菩萨摩诃萨由此观察修行境界波罗蜜多，即得圆满，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为脱有情生死苦故，终不发起愤恚等心，假使横遭毁谤凌辱，心处喝责痛彻心髓，终不发起一念嗔恨。设复横遭刀杖瓦石杖块等物捶打其身，割截灼刺，分解肢节，亦不发起一念恶心。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观察一切声如鼓响，色如锯末，不应语中妄起嗔恨，坏诸善品。是菩萨摩诃萨由此观察修行安忍波罗蜜多，即得圆满，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为脱有情生死苦故，勤求一切殊胜善法，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于其中间常无懈怠。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恒作是念：我若懈怠，不能济拔一切有情，令其远离生死大苦，亦不能得一切之智。是菩萨摩诃萨由此观察修行精进波罗蜜多，即得圆满，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为脱有情生死苦故，修诸圣定乃至无上正等菩提，终不发起贪嗔痴等俱行乱心。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常作此念：我若发起贪嗔痴等俱行乱心，则不能成利乐他事，亦不能证所求佛果。是菩萨摩诃萨由此观察修行净律波罗蜜多，即得圆满，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为脱有情生死苦故，不离般若波罗蜜多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常勤修学，是初时间微妙盛会。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恒作是念：若离般若波罗蜜多，与诸有情不能成熟，亦不能得一切之智。是菩萨摩诃萨 由此观察，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即得圆满，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由此因缘，虽一切法无实相用，自性皆空，而诸菩萨摩诃萨众勤修六种波罗蜜多，常无懈倦，求证无上正等菩提。儿时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若一切种波罗蜜多性无差别，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皆由般若波罗蜜多修成满故，因何为一波罗蜜多？所谓般若波罗蜜多，云何可说般若波罗蜜多与五波罗蜜多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如是六种波罗蜜多性无差别，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摄持故。若无般若波罗蜜多，不施等五，不得名为波罗蜜多。要以般若波罗蜜多，不施等五，乃得名为波罗蜜多。是故前五波罗蜜多设在般若波罗蜜多，由此为一波罗蜜多，所谓般若波罗蜜多。是故一切波罗蜜多性无差别。善现当知，如有情类，虽有种种色身差别，若有亲近妙高山王，咸同一色。如是前五波罗蜜多虽有种种品类差别，而为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皆由般若波罗蜜多修成满故，皆入般若波罗蜜多，不可施设差别明性。又不施等波罗蜜多，依止般若波罗蜜多，方得去入一切之智，乃得名为道彼岸者。是故六种波罗蜜多皆同一位，性无差别，不可施设此是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如是六种波罗蜜多皆同去入一切之智，能到彼岸，性无差别，由是因缘不施等六，不可施设明性有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波罗蜜多即一切法，若随十意，皆无此彼胜劣差别。何缘故说般若波罗蜜多与五波罗蜜多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若随十意，波罗蜜多及一切法皆无此彼胜劣差别，但以世俗言说作用，说有此彼胜劣差别。施舍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为欲度脱诸有情类世俗作用生老病死，然诸有情生老病死皆非实有，但假施舍。所以者何？有情无故，当知诸法一无所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达一切法都无所有，能把有情世俗作用生老病死。由是故说般若波罗蜜多与五波罗蜜多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善现当知，如转轮王所有女宝与人中女为最为圣为尊 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不施等波罗蜜多，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何缘数数赞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不施等波罗蜜多，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报告善现，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普能摄取一切善法，和合去入一切之智，安住不动故，我数数赞说般若波罗蜜多。具寿善现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诸善法有取舍否？佛言：否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法都无，若取若舍。可以故，以一切法皆不可取，不可舍故。具寿善现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何等法无取无舍？报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色无取无舍，与受想行识无取无舍，与眼处乃至意处无取无舍，与色处乃至法处无取无舍，与眼界乃至意界无取无舍，与色界乃至法界无取无舍，与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无取无舍，与眼处乃至意处无取无舍，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取无舍，与地界乃至识界无取无舍，与因缘乃至增上缘无取无舍，与无明乃至老死无取无舍，与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无取无舍，与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取无舍，与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取无舍，与苦集灭道圣地无取无舍，与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无取无舍，与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取无舍，与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无取无舍，与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无取无舍，与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无取无舍，与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无取无舍，与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无取无舍，与五眼六神通无取无舍，与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取无舍，与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无取无舍，与无妄身法恒诸舍性无取无舍，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无取无舍，与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无取无舍，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无取无舍，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取无舍，与一切智智无取无舍。具寿善现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云何与色无取无舍？乃至于一切智智无取无舍？报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思为色，是故与色无取无舍，乃至不思为一切智智，是故与一切智智无取无舍。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般若波罗蜜多，不思为色，乃至不思为一切智智？报告善现：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与色不思为一切相，亦不思为一切所缘， 是故不思为色，乃至于一切之智，不思为一切相，亦不思为一切所缘，是故不思为一切之智。据说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不思为色，乃至不思为一切之智，云何增长所种善根？若不增长所种善根，云何圆满波罗蜜多？若不圆满波罗蜜多，云何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若实菩萨摩诃萨不思为色，乃至不思为一切之智，是时菩萨摩诃萨便能增长所种善根，所种善根得增长故，便能圆满波罗蜜多，波罗蜜多得圆满故，便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要不思为色，乃至不思为一切之智，乃能具足修诸菩萨摩诃萨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据说善现复白佛言，何缘菩萨摩诃萨要不思为色，乃至不思为一切之智，方能具足修诸菩萨摩诃萨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若思为色，乃至思为一切之智，则有所得，有所得故，便着欲界色无色界。若着欲界色无色界，不能具足修诸菩萨摩诃萨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若菩萨摩诃萨不思为色，乃至不思为一切之智，便无所得，无所得故，则不着欲界色无色界。若不着欲界色无色界，乃能具足修诸菩萨摩诃萨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得具足修诸菩萨摩诃萨行，欲即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当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应思维执着诸法。据受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精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与何住？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精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住色，乃至不应住一切之智。据受善现复白佛言，何缘菩萨摩诃萨精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住色，乃至不应住一切之智？报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精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执着故，不应住色，乃至不应住一切之智。何以故？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见有法可与其中而起执着，即可安住。善现，如是菩萨摩诃萨以无所着即无安住而为方便，精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若能如是无所执着无所安住，精进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修般若波罗蜜多，是行般若波罗蜜多，我能如是无所执着修深般若波罗蜜多，我能如是无所执着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行般若波罗蜜多。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如是念取相执着，远离般若波罗蜜多。若远离般若波罗蜜多，则远离净虑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亦远离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 亦远离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远离苦集灭道圣地，亦远离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亦远离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亦远离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远离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远离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亦远离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远离五眼六神通，亦远离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远离无妄身法、蒙诸舍性，亦远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远离一切菩萨蒙萨行，亦远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远离一切之智。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所执着。非深般若波罗蜜多，有执着者，即执着性。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都无自性，可与诸法有所执着。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起如是想：此是般若波罗蜜多，我行般若波罗蜜多。则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即深般若波罗蜜多，皆无执着。或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起如是想：此是般若波罗蜜多，我行般若波罗蜜多，则是遍行诸法实相。是菩萨摩诃萨有起此想，便退般若波罗蜜多。若退般若波罗蜜多，则退一切殊胜白法。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一切种白法根本，若退般若波罗蜜多，则为退失一切白法，不自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摄受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波罗蜜多，乃至摄受一切之智，是菩萨摩诃萨退失般若波罗蜜多。若退失般若波罗蜜多，则不能摄受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波罗蜜多，乃至不能摄受一切之智。何以故？善现，非离般若波罗蜜多能遍摄受菩提分法，即能证得一切之智。或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安住般若波罗蜜多，便有无上正等菩提定得受记。是菩萨摩诃萨则退失般若波罗蜜多，若退失般若波罗蜜多，则有无上正等菩提不得受记。何以故？善现，非离般若波罗蜜多可与无上正等菩提得受记故。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安住般若波罗蜜多，则能引发布施波罗蜜多乃至净律波罗蜜多，如是乃至能引发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是菩萨摩诃萨则退失般若波罗蜜多。若退失般若波罗蜜多，则不能引发布施波罗蜜多乃至净律波罗蜜多，如是乃至不能引发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何以故？善现，非离般若波罗蜜多而能引发安住圣法。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佛知诸法无摄受相，自证无上正等菩提，得菩提已，为诸有情宣说开示诸法实相。是菩萨摩诃萨则为退失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现，如来于法无知无觉，无说无事。所以者何？诸法实性不可知觉，不可施设， 云何得有知觉说是一切法者？若言实有知觉说是一切法者，无有是处。尔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云何当得远离如是种种过失？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作如是念：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取。若法无所有，不可取，则无有能现等觉者，亦无有能宣说开示。若如是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离诸过失。若菩萨摩诃萨着无所有不可取法，则离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所执着，无所摄受。若与诸法有所执着，有所摄受，则离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多与般若波罗蜜多，为远离，为不远离？乃至布施波罗蜜多与布施波罗蜜多，为远离，为不远离？如是乃至一切智智与一切智智，为远离，为不远离？世尊，若般若波罗蜜多与般若波罗蜜多，舍远离，舍不远离，云何菩萨摩诃萨能无执着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乃至若布施波罗蜜多与布施波罗蜜多，舍远离，舍不远离，云何菩萨摩诃萨能无执着引发布施波罗蜜多？如是乃至若一切智智与一切智智舍远离，舍不远离，云何菩萨摩诃萨能无执着引发一切智智？佛告善现：般若波罗蜜多与般若波罗蜜多，非远离，非不远离。乃至一切智智与一切智智，非远离，非不远离。是故菩萨摩诃萨能无执着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引发一切智智。何以故？善现，非寂自性，非离自性，而能安住引发自性。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执着色，为此是色，此色属彼，亦不执着受想行识，为此是受想行识，此受想行识属彼。如是乃至不执着一切之智，为此是一切之智，此一切之智属彼。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与如是一切法无执着故，便能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能引发一切智智。何以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与诸法中有所执着，为此是法，此法属彼，则不能随意引发安住圣妙功德。不辞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观色，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洁净若不洁净，若远离若不远离，亦不观受想行识，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洁净若不洁净，若远离若不远离，乃至不观一切智智，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洁净若不洁净，若远离若不远离。是菩萨摩诃萨与如是一切法不观察故，便能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如是乃至能引发一切智智， A 锅善现若菩萨蒙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于诸法中有所观察，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极净若不极净，若远离若不远离，则不能随意引发安住圣妙功德。破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则为修行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亦为安住内空，那知无性自性空；亦为安住真如，那知不思议界；亦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亦为修行思念住，那知八圣道之；亦为修行思净律，思无量，思无色定；亦为修行八解脱，那知十遍处；亦为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为修行菩萨实地；亦为修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为修行五眼六神通；亦为修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为修行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亦为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为修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为修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为修行一切智智。复次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随所行处所有一切波罗蜜多，基于一切菩提分法，皆悉随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随所至处所有一切波罗蜜多，基于一切菩提分法，皆悉随至。善现如转轮王，随所行处四种勇军皆悉随行，如转轮王随所至处四种勇军皆悉随至。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随有所行即有所至，所有一切波罗蜜多基于一切菩提分法，皆悉随行，究竟至于一切之至。善现如善欲者驾四马车，令必显露行于正道，随本意欲能往所至。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善欲一切波罗蜜多，基于一切菩提分法，令必生死涅槃显露，行于自利利他正道，至本所求一切之至。具受善现白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云何为道？云何非道？佛告善现：诸一生道，若声闻道，若独觉道，非诸菩萨摩诃萨道，依此不能住一切之智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引六种波罗蜜多，是诸菩萨摩诃萨道，依此定能往一切之智故。具受善现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出现世间，能办大事，所谓示现诸菩萨摩诃萨道，非道相，令诸菩萨摩诃萨众知是道是非道，即能证得一切之智。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出现世间，能办大事，所谓示现诸菩萨摩诃萨道非道相，令诸菩萨摩诃萨众知是道是非道，即能证得一切之智。不次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出现世间，能办大事， 所谓度脱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令得殊胜利益安乐，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虽作无边利乐他事，而于此事无所取着。复次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虽能示现色所作事，而于此事无所取着。虽能示现受想行识所作事，而于此事无所取着。如是乃至虽能示现一切智智所作事，而于此事无所取着。虽能示现声闻独觉所作事，而于此事无所取着。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虽能引导一切菩萨摩诃萨众，令取无上正等菩提，远离声闻独觉等地，而于诸法无生无灭，以法住性为定量故。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生无灭，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为诸有情应行布施，应持境界，应起安忍，应勤精进，应住静虑，应修般若？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缘一切智智为诸有情，应行布施，应持境界，应起安忍，应勤精进，应住静虑，应修般若。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持此善根，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如是回向一切智智，则修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亦修菩萨慈悲喜舍速得圆满，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常不远离如是六种波罗蜜多。若不远离如是六种波罗蜜多，则不远离一切智智。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即证得一切智智，当勤精进修学六种波罗蜜多，当勤精进修行六种波罗蜜多，当勤精进修学六种波罗蜜多，当勤精进修行六种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当勤精进修学修行如是六种波罗蜜多，一切善根速得圆满，即能证得一切智智。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与六种波罗蜜多常共相应，勿相舍离。具受善现白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能与六种波罗蜜多常共相应，不相舍离？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实观色，非相应非不相应；如实观受想行识，非相应非不相应；乃至如实观一切智智，非相应非不相应。是菩萨摩诃萨能与六种波罗蜜多常共相应，不相舍离。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恒作是念：我不应住色，亦不应住非色；我不应住受想行识，亦不应住非受想行识；乃至我不应住一切智智，亦不应住非一切智智。何以故？色非能住，非所住；受想行识亦非能住，非所住。如是乃至一切智智非能住，非所住故。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能与六种波罗蜜多常共相应，不相舍离。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以如是无住方便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即能证得一切智智。善现譬如有人欲食阿摩罗果或伴那梭果，先取其子与良美田而种植之，随时灌溉，守护营里，见此生长，芽茎枝叶， 时节和合，便有花果，果成熟矣，取而食之，如是善行。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先学六种波罗蜜多，敷于有情，或以布施，或以爱语，或以力行，或以同事而摄受之，即摄受矣，教令安住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即安住矣，解脱一切生老病死，正得常住毕竟安乐。菩萨如是当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无量众。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于诸法不计他缘而自悟解，欲能成熟一切有情，欲于佛土能善严净，欲即安坐妙菩提座，欲能降服一切魔君，欲即证得一切之智，欲转法轮，脱有情众生老病死，证得常住毕竟安乐，应学六种波罗蜜多，以四摄事方便摄受诸有情众，即摄受矣，引领安住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菩萨如是勤修学时，应与般若波罗蜜多常勤修学。卷第460。